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89集， 沈婷刚把车子开出地库，就在路边看见一个身影，减速停车。沈向川直接拉开车门，坐上副驾驶。沈婷斜睨他一眼， 沈总这是失眠啊？ 沈向川弯眼笑笑，露出三分虚情七分假意。 我担心你呀。 沈婷冷哼一声，踩下油门。他没有时间耽搁， 父亲失踪和我没有关系，声明我也签了。 沈婷驶上马路，车速飞快。 沈总要是酒醒了，回去洗洗睡吧，我给你靠边停了。 你来我公司签了份声明，又开着我的车出去，几个小时之后万一是死了，你觉得我还说得清吗？ 沈向川摊手反问。沈婷的这位国民好弟弟远比他预想的更加小心谨慎，他索性不再劝阻，专心开车。很快过了收费站，进入高速。夜路漫长，车子里格外安静，难免叫人犯困。 能放点音乐吗？ 沈向川调出一段悠扬舒缓的小提琴奏鸣曲。 还是关了吧，听了更困，不如不放。 哎，你就不好奇我是什么时候知道你醒的？ 沈向川大概看出他的意图，和他搭起话来。 什么时候啊？ 沈婷眼皮发沉，只是机械式的回应。 你生日那天。 沈向川手肘撑着窗沿，悠闲地斜靠在车门和座椅之间，笑答道： 我原本打算是去看你的，但是发现好像有人替我看了。 沈婷忽地想起那晚的生日愿望，下意识抿住唇角，露出点窃喜似的笑意。过了一会儿才问： 所以你就给我转院了？ 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。 沈向川大概觉得既然字都签了，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，于是坦言道： 转院是提前安排好的，你当时那个情况有点麻烦，死又死不成，原来的医院认为属于深度昏迷，不肯出持续性植物状态的诊断。 沈婷听话之音，立即明白了沈向川在车祸发生之后积极接近自己的用意。除了调查并确认父亲的失踪确实与自己无关之外，沈向川还得想办法通过法律程序把自己的监护权划归到他手上，便于代为处分财产。 看来父亲是真的失踪了。 前半夜吴样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后半夜反被噩梦掩住，一觉醒来已经是早上7:30了，还是被门铃声给叫醒的。门外又停着一辆小车，放着换洗的衣物，稍微有点大但还能穿。他洗漱完毕，下到二层餐厅，自助式的早餐品类丰富，还窜着热气儿，可就是没有人。 来都来了，总不能饿着肚子白白浪费了食物。 吴样长叹一口气，索性坐下饱餐一顿，却无意间瞥见粉面摊位后面似乎是这里的后厨。吴样嘬了两口汤粉，便放下筷子，蹑手蹑脚绕过摊位走进厨房。这里空间不大，墙角的编织袋里装着各种蔬菜，大概是为午餐准备的。砧板和锅都非常干净，也没有其他开火的炉灶，更不见准备早餐的师傅。不过他还是在一扇半开的木门后面看见一缕绿色的微光，是安全出口的标识。他闪身进去， 眼见一道昏暗的连接走廊，不远处的铁门边沿竟微微张开着，没有上锁。沉重的铁门被他缓缓拉开，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，在这过分寂静的空间里面格外明显，搞得吴恙心惊肉跳，以为马上就要被人给抓住现行了。但是事实证明，他想多了，这里压根就没有人。铁门里头是电梯间，墙面刷着简易白灰，装修约等于零，显然不是给客人走的。吴恙轻手轻脚下了半层，声控灯就灭了，不好再发出声响，就只能摸黑摸到一楼。到了却发现一楼的对应安全出口是闭锁的，正准备原路返回，脚尖不小心磕到扶手底座，当的一声再度震亮了楼梯间的灯。吴恙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，现在他反倒希望真能惊动一个谁，最好是管事儿的，别像那个零里面的自动接线员，除了生活起居相关，一概听不懂，不知道，没有授权。转身之际，借着忽然笼罩下来的灯光，他意外发现下行的楼梯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台阶正向不远处的地下室悠悠蔓延着，像是通向一张黑洞洞的大口。大概又下了几十级台阶，吴恙来到一片平地，一扇巨大且厚重的金属门前。和普通的安全出口不同，这扇深棕色对开大门足有两米半宽，门边墙上装着指纹识别器，还有读卡器。吴恙犹豫片刻，抱着随便试试的心态刷了房卡，滴滴两声，门居然开了。 这可是你让我进的。 于是他坦坦荡荡拉开大门走了进去，门里是一间灯火通明的资料室，规模堪比一整层图书馆，密密麻麻书架侧面电子屏幕显示着分类编号。吴恙随便瞄了几本，发现都和计算机技术有关。与此同时，他身后大门缓缓闭合，发出沉重的闷响，书架侧面的电子屏幕不约而同切出新的画面。吴恙忽然意识到，他在这栋空旷大楼里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被默默地注视着。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电子屏幕里面竟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沈婷正只身一人走在一座类似仓库的建筑里。画面屏幕显示时间上午8:45:11，温度-8摄氏度，湿度55%，大概是实时时间以及目前的户外温度。吴恙觉得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是在哪儿，更不清楚先生为他播放这段影像的用意，直到他猛然发现随着画面流动的不只有时间秒数，还有温度，-10摄氏度、-12摄氏度。画面场景中的温度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 咪咪。